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54集，据理力争。对万安打的主意心下了然，刘吉暗自冷笑一声，抬手道： 元翁啊，刘希贤与唐润清还未知，这内阁联名少了他们两个怕是不好，不如改日等他们来了再说。 万安面色不变。 不必了，他二人今日告假不来，有我等联名也已足够。 言下之意，刘建唐范排名内阁末尾，又没有他们都没区别。刘吉却微微一笑： 元翁此言差矣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等同为阁臣，岂可将他二人忽略过去，还是等人齐了再说吧。 说吧，他将奏书合上，推给旁边的彭华传阅。彭华直接拿过来略略一看，便提笔写下自己的名字，低头吹了吹，等墨痕一干，又递给尹直。等尹直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奏书便又回到刘吉面前。所有目光都落在刘吉身上，眼看不能打太极蒙混过去，刘吉道： 我怎么不知内阁何时还有了联名上书的规矩？元翁这样不合规制吧，若是被底下的人知道了，只会说我们内阁不思辅佐规劝陛下，反倒跟着瞎胡闹。 我等如何没有规劝陛下了？这封奏书正是要督促陛下尽快下定决心，出面平息物议，免得谣言纷纷，人心不定。 万安费尽心思才写出这么一封奏书来，虽然处处暗示皇帝要尽快做决定，却没有哪一句话是提及要废太子的，不必担心落人把柄。签还是不签？刘吉的内心也在犹豫。如果不签，得罪了万安是小事，更重要的是会得罪万贵妃。谁不知道，最希望废太子的就是万贵妃，她才是能够令皇帝言听计从的重要人物。如果签了呢？万一太子没废成，那他就会被认为是攀附万党。要是太子将来登基之后要把他列入清算名单里，怎么办？然而就在刘吉决心南下之际，外面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众人不由抬头望去。下一刻，议事厅的门被打开，以万通为首的锦衣卫从外面走进来，锦袍厚靴，气势汹汹。他们也不与阁臣打招呼，径自绕过万安他们，分列站在阁臣身后，虎视眈眈，一言不发。刘吉忍不住怒视万通： 万指挥使，你这是作甚？这是要谋反吗？ 万通咧嘴一笑，麒麟符穿在他身上，没有随州的笔挺，反而略显臃肿。 哎，刘次傅不必紧张，下官奉命送来一份手札，请诸位阁老阅览。 文渊阁乃机密要地，闲人免进，你奉的是谁的命令？ 自然是陛下之命了。 万安接过手札，匆匆一览，又递给刘吉： 你们都看看吧。 刘吉一看，那上头是青天剑关于最近的天象记录。根据上面记载，这个月以来， 彗星出现的次数非常多，大大小小有七八次，被朝野上下所议论的汇入北斗等，不过是其中几则罢了。皇帝为什么忽然会将这么一份手札交给内阁传阅？刘吉暗暗心惊。以他对皇帝心思的揣摩，这应该是皇帝也想废太子，又不好明说，所以希望内阁先上书，他再顺水推舟提出来。说白了，就是让内阁帮自己下定决心，分担压力。刘吉将手札又传给下一个人，他自己则一言不发坐在位置上。万安道： 大家手头还有别的事要忙，我也不耽误你们的功夫，赶紧将这份奏书签了名，我好上呈陛下去。 万通则意有所指的催促： 陛下与贵妃相约午后去南苑赏菊，元翁去晚了怕是赶不上了。 这句话是在提醒刘吉皇帝和万贵妃之间的关系。皇帝让万通送来手札的时候，也许未必是让他带着这么一大帮人过来送，但现在一排锦衣卫在这里目露凶光地盯着一干阁臣们，大家都被盯得如芒在背，坐立不安。在这样的压力下，刘吉咬咬牙提笔写下自己的名字。万安和万通的神色略略一松，眼下就剩一个徐普还未署名了。万安不相信徐普的骨头会比刘吉还硬。 千斋，请吧。 徐普知道自己今天算是落入他们精心设计好的陷阱里了。他摇摇头： 元翁恕罪，这份奏书我不能署名。 万安沉下脸色： 为何？ 因为国朝立嫡立长不立幼，太子并无过错，怎能因谶言废礼，此为大谬。若有包藏祸心者，当以乱臣贼子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 伴随着这句铿锵有力的话，唐范出现在议事厅门口，在他身后则是刘健。逆光使得二人身影周遭仿佛镀上了一层柔光，一看到这两人出现，万安与万通的脸色俱是齐齐一变。万通夺人先声： 唐阁老好大的威风啊，谁是包藏祸心者呢？这份手札乃陛下亲口所说令阁臣传阅，我不过奉旨而来，你敢说包藏祸心？无视帝命才是真正的包藏祸心吧。谁想做这个乱臣贼子，我手中的绣春刀可不会相饶的。 说吧，铮的一声抽刀出鞘，似乎为了应和首领，其余锦衣卫也齐刷刷抽出随身佩刀，屋里灯是又冷了几分，森森杀气扑面而来。阁臣们平日虽然居庙堂之高决策帝国运作，却从未见过这等场面，神情皆变幻不定，说心中不忐忑那是假的。要说刘吉也不是初出茅庐的厨，方才他会稀里糊涂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被现场这种压力所慑。不过这也是因为他心中原本就已经摇摆不定，一受外力逼迫就自然而然遵循本能的缘故。徐普方才拒绝署名的时候同样顶着不小的压力，他又不善于跟人争辩，如果唐范他们再不来，说不定最后就真的只能被半胁迫着签上自己的名字了。所以在看到唐范他们出现的那一瞬间，徐普终于松了口气。面对万通的咄咄逼人，唐范表现出毫不退让的平静。机密重地 殷殷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，违者治罪不饶。万指挥使莫非是看不懂挂在外面的字？ 哼，那又如何？我是奉帝命而来，谁敢阻拦我？ 自正统七年之后，文渊阁成为阁臣办事之所，连陛下到来都要事先遣人通知。是什么人或事给了你错觉，让你觉得自己已经足以凌驾于天子之上了？ 唐范，你少胡搅蛮缠，我来这里自是经过陛下首肯。 你经过陛下首肯？难道你这些手下也经过陛下首肯吗？别说你连这点规矩都不懂，还不让这些人退出去。 自从姐姐成为贵妃，万通几时被人这么当面呼喝过？ 他懵了一下，脸色随即青红交加，握住刀柄的手也紧了紧，似乎想要抬起来给唐范一下。但这一刀要是下去，唐范死没死不好说，万通敢在文渊阁对宰府动手，估计他的姐姐也保不住他。万安见势不妙，连忙出声： 有话好说。 喜波，你今日本不该当值，缘何会出现在这里？万安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唐范打断了。后者看向被万通带进来的其中一名锦衣卫，对方明明是文官，手上也没有兵器，可被那锐利如刀剑的目光一扫，席波就不由往后退了一步，然后才反应过来。 属下， 他还没能掰出一个理由，汤范已经看向另外一个人，微微眯起眼，叫出对方的名字：夏瑞。夏瑞下意识道： 属下今日当值。 我没说你不当值，你是南镇府司的人吧？南镇府司什么时候也开始插手境内防务了？夏瑞登时语塞。入阁之前，唐范没少出入锦衣卫都指挥使司，自然认得其中大部分面孔，随即又叫出好几个人的名字，诘问他们为何会出现在此地。随州在锦衣卫的威望很高，若非有万通压在上头，现在他早就是名正言顺的指挥使了。饶是如此，这些人也知道唐范与随州交情匪浅，一看见唐范质问，就想起随州的手段，心下不由怵了几分。万通快要气死了，他才是锦衣卫指挥使，怎么在唐范嘴里，自己的话反倒还不如一个镇抚使管用了？再看这些锦衣卫的反应，也真真是丢了他的老脸。被唐范这么一搅和，现场剑拔弩张的氛围已经消散了几分，万通自然不能再让他说下去，他当下便上前一步，凭借高大身形和手中长刀的压迫，盯住唐范冷笑不已，想借此令对方胆怯。 唐阁老，你废话忒多了吧，咱们在这是讨论正事，不是让你来跟锦衣卫叙旧的。陛下既然让你们传阅手札，唐阁老就得好好领会陛下之意才是。 说吧，伸手就要去抓唐范的肩膀。万通倒没有伤害唐范的意思，他又不蠢，知道自己对阁臣动手的后果。但今天的事态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就得趁着己方声势占上风之际，赶紧将联名上书的事情办成才行，不然今天做的一切就功亏一篑了。唐范反应也不慢，他在对方刚伸出手的时候就已经后退一步，一手抄起桌上那份手札。 万通，你敢与我一并去陛下面前对质吗？陛下让你送手札过来，是让你带着这么一大帮锦衣卫过来威胁阁臣吗？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了你这样天大的胆子。 他声色俱厉， 脸上褪去了平时经常挂着的笑容，却别有一种令人胆寒的魄力。刘建也大声道： 不错，万通，就算陛下让你送手礼过来，也绝不可能让你带这么多人进来，还不快快退下。 说时迟那时快，刘吉趁众人不注意之际起身抄过原本放在徐普面前的那份奏书，然后撕拉一声撕成两半。这下子所有人的目光都从唐范和万通身上移到他这里来，目瞪口呆地看着刘吉手中一分为二的奏书。万安更是气急败坏，连刘吉的外号都喊出来了： 刘棉花，你作死吗？ 我撕的又不是陛下的手札，只是一份奏书而已，不小心手滑了，只怕元翁得重写一份了。 说吧，顺手将那份署有自己名字的奏书塞进怀里。万安简直要被这人的无耻惊呆了，明明前一刻对方还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结果被唐范这么一闹，他居然就出尔反尔了。反悔也就算了，堂堂阁老竟然还有脸做出当众撕毁奏书这种事。不光是晚安，其他人也都愣愣地看着刘吉，完全没有反应过来。刘棉花这个外号不是白叫的，能够在言官们连续多年的口诛笔伐下安然无恙的人一定不是普通人。论脸皮之后，刘次府称第二，大明是没人敢自称第一的。他这一撕，万安就知道大势已去了。像刘吉方才之所以会上当，一来是万安他们先下手为强，二来是锦衣卫在旁边造成的压力。这种事情可一不可再，一旦他醒过神来，是绝不可能再干第二回的。更何况刘吉把方才联名的奏书都给撕毁了，这就是打算彻底不认账了。至于徐普，唐范刘建都来了，他就更加不可能屈服了。万党今天费尽心思营造的所有优势算是付诸东流，荡然无存了。万安的心情一时有些灰暗，他直接就一屁股坐了下来，甚至连话都不想说了。万通也是同样的心情，他将刀柄捏得紧紧的，恨不得扑上去将刘吉和唐范这些人砍成十段八段。可理智又告诉他不能这样做，所以他忍得万分辛苦，脸上的赘肉抖了又抖，最后只能从鼻孔中喷出粗气，转身走人。头都走了，他带来的人自然也赶紧跟在后边。且慢，万指挥使可是忘了什么事？万通一口恶气憋在胸口欲出不出，听了这话就回过身恶声恶气道： 我忘了什么？ 唐范扬了扬手札，冷冷道：擅闯文渊阁，论理当杖责，更何况还是带着锦衣卫冲进来的，若内阁也能如此任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，祖宗惩罚何在？朝廷法度何在？万通盯着唐范，双目流露出浓浓杀机。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毫不怀疑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估计他直接就一刀把唐范给了断了。刘健甚至已经往前一步，打算一有突发状况就上前阻拦，但是万通最终还是没有动手。他虽然其貌不扬，又是倚仗姐姐才有如今的身份地位，但并非毫无心机城府的傻子。 那你想怎么样？ 与我一道去陛下面前对质，还是给在场诸位阁老请罪，你自己选。 韩阁老，您这是铁了心要跟我万通作对，是吗？ 我无缘无故为何要与你作对？在其位谋其政，我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朝廷和内阁的脸面罢了。若今日之事传出去，以后人人效仿，万指挥使又该当何罪？万通无言以对，因为唐范字字戳中他的弱点。这事儿一开始就是万党计划好的，先借天象来造声势，而后让纪晓与李自行等人暗示皇帝废太子，然后万通再提出让内阁来牵头这件事的提议。皇帝为了减少废太子引发的物议，肯定会答应，这是万通早就与万安他们商议好的了。当万通得到皇帝的首肯之后，就会拿着那份手札过来。只不过为了威逼其他非万党的阁臣答应，他才会带一队锦衣卫过来，而唐范正是揪住这一点不放，到时候就算闹到皇帝跟前，也是万通理亏。